锵锵三人行，听说王朔得奖了是吗？ 不是那个，不是我们认识， 刚才我们 不是你认识 王 朔，那这个我也认识。 哎，王树，得了一个好像是普利策奖，普利策奖， 不是 我们搞新闻的爱说普利策奖，说哎，中国一建筑师得了普利策奖，靠炒作吗？炒作新闻吗？ 这个啊，是建筑界，他在建筑界讲啊，这个很奇怪，他这个讲，时间并不太长，才几十年。但是呢， 才几十年， 才三四十年嘛，并不是最老牌的一个建筑奖，但是它已经是公认是等于是全球最高等的建筑奖。那过去得奖的都是大师，都是大腕， 贝聿铭啊什么的。 对，有几个呢？ 不是贝建筑师是叫贝聿铭。 对啊，是啊是。比如说有几个中国人会比较熟悉的，像北京啊，你在北京的话，北京机场那个设计者，也是香港机场那个建筑师 Norman Foster。 哎呦， 然后。被人骂得很惨，争议很大的央视新大楼那个 Ram Koolhaas， 然后单纯就那个来说设计是不错的。 对，然后鸟巢那个 MDVR 那些都是不是那个叫做哎呀，我现在想不起来，反正那几个大腕都是普利策克奖得主， 咱 都是大师级的， 比肩了是吗？ 中国出了一个，但其实啊，我们是 咱先大概认认人吧，认认人，咱们先看看是这个王老师是何等一样人，这导演给我们出一下。照片啊、哦，你看，这真是哈，这看看他的作品，这个这是这个 宁波博物馆， 宁波博物馆、嗯，你知道吗？他这收集啊，用这个拆下来的房子的那个旧砖瓦废弃，所以说为什么他用的是废弃的材料、可回收的材料来做的这么一个建筑？ 哦，这中国美术学院就杭州那个象山， 对你再看下边， 这个真精彩，精。这个应该是 在苏 州的， 在水之滨了。 对，那个 苏州的一个什么学院， 这我没去过。 所以说啊，就是说，怎么叫跟传统啊？这我就想起啊，这个对梁思成当年的一些批评。这个批评啊，一个是给政治上带了颜色，这个不太公平；再一个也有点过分哈。但是呢，这单纯就建筑上来讲，不是完全没有合理性。比如说当时说建国初期梁思成说怎么继承中国传统啊，就是他著名的大屋顶，现在长安街好多，包括西安有很多，就是上边一个大屋顶，底下这么一个东西，当时也曾经有人批评，但是一跟政治挂钩就没意思，就是说，但是实际上单纯来讲啊，难道说跟传统继承中国传统就一定只是一个大屋顶吗？像现在这个王老师这个呢， 对， 他有他的 这个其实是建筑界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梁思成跟林徽因那一套啊，其实两个不一样啊。林徽因做的东西比较细，梁思成那一套东西呢，我觉得现在南京大学那个赵晨教授讲的特别好，他说那叫立面的误会。什么叫立面的误会呢？就梁思成那一代人想改造中国建筑的方法是怎么样？就学西方，你注意一个西方古典建筑，你去威尼斯、去巴黎、去伦敦，你有没有看到一点？他那个房子像有张脸一样，立在那，这个正门上的拱廊，啪啪啪柱子，屋顶一起来，有点像张脸，然后他后有背后，对不对？像个人一样。中国房子不是这样，传统中国建筑是没有这张脸。你比如说太和殿，那个脸在哪？它都是空的一些柱廊，他们不讲究立面， 但是有个帽子。 对，那你唯一看到就是帽子，但那个帽子对中国来讲是结构上的一部分，它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所以梁思成那个年代，他就太多用立面来考虑建筑，结果就误会了。 就是其实包括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边也是一个中国的 那个帽子， 那个帽子那个顶，好看不好看？其实我今天觉得真是见仁见智，那也不见得 就 好 看。我觉得 不见得真的就好看。其实 对， 就是说你像我是说这个王树啊，我过去还不太熟这个人。 王树， 他呢？你看。一方面世界现在这潮流不是用这个废弃材料回收材料吗？哎，他大概收集了有300多万，以至于造成一时啊，江浙那边拆旧房子的废弃砖瓦这个价格都上升啊。但是后来他说他发现呢，其实中国古代人盖这个房子就用的是这种可回收的，经常用到这种可回收的砖瓦、废料，就很照今天时髦的词儿，就很环保。中国 是为什么过去也老拆嘛？其实就是这个理由嘛。那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地方，其实今年很早的时候我就听过这个传说，说中国要拿这个奖，一开始大家还不相信，说觉得中国报了拿这个奖， 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差不多。然后呢，当时热门人选呢就听过，除了他还有个刘家坤。 就成都那位，我觉得两位都是出类拔萃的当代中国建筑师。 对，刘世坤弹钢琴弹得不错， 刘家坤。然后呢，但是呢，王朔呢，他性格比较独特。 嗯， 你见过他就知道，他是那种在一在台上说话就性格昂扬 啊，是吗？ 而且他是高举某种的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色，他认为整个我们现在的建筑这个路线。是我们这么学下去这么搞下去是有问题的，他认为中国那套完全不这样。比如说他自己念书或者他自己现在带学生鼓励的都是叫中国学生看书画然后读古籍做国学， 浙江美院， 不，这现在就中国美院嘛， 中国美院 改名叫中国美院、 嗯、 你去看他那个校园、 就是、杭州的那个学校、 那个真好，他那个象山校园， 嗯， 他没想到一座大楼啊他能够做出游廊、 嗯、 他那个楼梯是跨几层那么下来，在建筑外面绵延的沿着这个墙面，那这你走进去你真的是有一种游园的那个感觉，那是真的是一个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中国的，但是你绝对就知道这一定是现代建筑、 嗯、哎，对，所以就是叫什么欲古为新呢、啊、 嗯， 我现在真的就是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或者说这个古代啊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原点，是一个源头，就是往往啊，徐老师，你看文学史上都有这种说法，就是说一旦找不着北的时候，有一个办法回到原点。 嗯， 就像唐三藏、玄奘为什么取经啊？他一下弄不太清楚了。好，我要去到他发生的地方，佛教发生的地方，去到那个开始的地方，一次次的回到开始的地方，再重新出发。那不是说泥古不化，就说咱们回去。像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干的也是这个，那原来是什么模样，我们拿水泥再做一个什么模样，这就叫东施效颦，对吧？不是这个，而是说啊，你比如说他就讲这个学中国个古代书画，我认识的这个朋友，这个画家，这就讲这个为什么临摹，你要临摹王羲之，为什么甚至说到晚清就是有四王，那个时候还被批评什么复古，其实这些人呢没有认识到这个价值，就是说他这个等于说是在复制啊，在不停的临摹，临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就是你把这个前代大师啊每一笔每一画你这个肌肉记忆啊肌肉细胞 进去了， 你每临摹一个人下来啊，你等于就把这个人运行的这个笔道的路线笔触你实践了一遍，无数次这样你熟悉了之后啊，熟能生巧，你自然能有所创发，所以这个是个这个艺术里边的道理，即便说是你即便是咱在西方看博物馆看多了，对吧？为什么说人家说中国你这个很多当代艺术好像表面上不懂的人看起来跟西方没什么两样嘛，都一样，但是有个很大的不同啊，人家那棵树是从人家那个根上，是从蒙娜丽莎那个根上长出来长到今天的，您是拿来的，你的根儿你不是长出来的，你是伪啊，所以王朔不是在那个《非诚勿扰》电影里还说七九八是伪军大院，你这什么意思？伪军大院嘛，就是你们都是伪军。 可是回过头讲啊，我觉得你说真的要能够熟能生巧，那你真得钻进去。 嗯， 现在一个问题是你如果要重新写书画，我们都还能按照那个老路来钻进去。嗯，但建筑这个东西复杂的地方，你怎么钻进中国传统建筑？ 嗯， 因为这里面我觉得王朔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真的进去了。那个进去是什么意思呢？就你今天一想到一个现代建筑要有中国风味，那就是盖帽子，尤其在北京，对不对？ 对。 但是呢，他是真的知道中国的建筑跟西方建筑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是空间感。 嗯， 你对空间的感觉不一样。你怎么比如说我们的房子啊，你有没有注意一点，过去中国的房子房间跟房间之间不隔开的。 嗯， 你包括现在到农村都是打通的，这个格式不是那么或者不那么明显，它是流动过去的，一直流动过去。但你现代建筑问题来了，你需要有房间，但是你又要有这种气运的流动，你怎么做？你一定要抓这个抓得很透，你才能做好。 就是怎么样从传统里边找到现在的这个路子？哎，咱们今天不如办一展览，我也有所准备。哎，到时候给你们看看我的两位朋友，不叫朋友了，良师益友。哎，你看看他们的作品，也能看看中国的古代传统和今天的这个关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般呢、啊、也不爱在这个节目上提私人的这个朋友啊，人家也不在咱们这个圈儿，不在咱们这个圈里混，但文道都认识。可是呢，我是真心真意的觉得啊，很多媒体啊，或者说很多人，这社会都公认的最有名的这个画家，我也看过了，当然看的很少哈、啊。但我是真心真意的觉得，这个叫举贤不避亲吧。哎，我觉得我认识的画家是最牛掰的画家之一吧，这么说，所以我也是真心真意的要推荐给大家，给就是大家分享分享，也就跟个画展似的。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哎，教我这个临摹理论的谁呢？这个文道也认识，刘丹，刘丹呢，这个是我非常怎么说呢？咱用崇拜这个词儿有点过分，咱不搞偶像崇拜啊， 很尊敬吧。 但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吧，我觉得他的作品是能留下来的啊。哎，他就是啊。我认为他的这个是直追宋元吧，这么说啊。但是呢，哎，又是画到今天是个怎么样的景况，我很希望跟你们能够分享分享。来，你们可以来看一看。你看，这个是在哪儿啊？什么什么圣地亚哥，反正是外国吧。 波士顿那个。 对对对，这个你看，他是，我可以跟你说，这个源头还是中国古代的山水的传统，可是呢又绝对是当代的这个世界观。有你似乎能看出山石流云，但是实际上啊，你比如说为什么能够画出这种感觉呢？跟有一次啊他对蜡烛的火焰的观察有关系。那个所以说咱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有时候艺术家呀，你看这个是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展览上啊，这是，哎，这是中国著名的一块石头，叫号称天下第一石，这块石头叫老人石，这反映中国古代文人的赏石的文化。他画的这个好多个面，我们只是截取了四个面，对吧？这水墨呀，水墨，哎，这也是毛笔水墨在宣纸上画出来的啊。你再看，哎，这个很漂亮啊，尤其是下面。我三月底啊要去巴黎参加这个他和我另一个好朋友这个曾小俊的画展。你看，这就是他这个作品，画的是个罂粟。你看这个罂粟，我跟你讲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我觉得画家这个巧思啊，你看旁边他写了一段话嘛，啊，他写的什么呢？亲爱的西奥，我去阿罗了，一到就会写信给你，我在墙上挂了我的几张画，使你不忘记我。这是梵高写给他弟弟的，你注意这个画的感觉啊，梵高写给他弟弟的，梵高写了这封信呢就去了阿罗。据说是呢去了阿罗，梵高就画出了那张有名的向日葵。然后你再仔细比较他这张罂粟当中用中国水墨传递出来的这个热烈的那种感觉啊，跟梵高的这个向日葵是不是又形成一种中西之间的对话啊？但他没这么说啊，我自己这么想。 所以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刚刚讲从建筑到书画，书画相对来讲可能还比较容易，就中国人一直在想这个东西，就我们的传统艺术到了现代怎么样翻新。什么叫现代化？比如说有一阵子玩过，大家玩很多现代水墨，但是我觉得刘丹特别的地方是他的现代水墨是比我们二三十年前看到的现代水墨更传统了。这点很奇特，就是说因为二三十年前你比如说像司徒立刘国松那种现代水墨，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是可以很现代很西方，就画月球，对不对？有抽象水墨，他现在的整个做法整个走向变得比他们更传统了。 是 这点非常非常奇特。 刘凡最近在读书上写篇文章，他说十九世纪是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电视电影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建筑的世纪。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他最近几年喜欢建筑，因为 我本来一听说你们讲建筑嘛，我还想叫我女儿看那个这期节目的，结果突然想到我没话可说，我一点都不懂了。 为啥？ 你女儿 也让你女儿听听我们说话，干嘛让你女儿光听你说话呀？ 是啊，为什么你女儿学建筑你不跟她沟通吗？ 他们最近夏天的时候啊，专门哈佛建筑学院的一批学生到北京、上海、深圳，专门有一个活动，就是国内的建筑部门、还有大学、 还有地产商，包括王石他们呢，都专门招待这批哈佛的学生， 干嘛呢？ 就是说，问他们对中国建筑的现况，看他们有什么意见。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是关在象牙塔里，整天接触一些学院的书本的那些东西，问他们的质感是什么，就冲撞得很厉害，就是观点上冲撞的。凡是当地部门秀给他们看比较好的一些建筑的样板，这些美国的学生都不喜欢，提了很多的意见。他们的美国的学生呢，可能出于这种比较人道啊什么观点的，比较关心廉租屋啊，就是说他们自己也知道，你那么艺术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他们都在想，他们将来不一定找得到这样的工作啊。你很大的公司都是在盖大量的房子，而大量的房子又跟这些建筑的前卫怎么相关呢？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徐老师，我现在慢慢的跟我这些良师益友们一块混呢，我自己慢慢得到一个意识，你看，是人类为什么有博物馆呢？就是标准呢，有绝对的，有千年不变的标准。所以为什么你会把一个东西，也就五千年文化的东西，说是国宝，一直放在这里啊？这就证明啊，有一种啊，这个会跨越年代、跨越时代的，不因什么而改变的一种最高标准。而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古人的这个品味啊，拿到今天来看呢，只要换一个语言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美的标准呢，它也是相当现代的。所以说你别觉得中国， 换句话说，这倒是符合希腊的那个。 我就给你介绍我的这个好朋友，也是算是良师益友，其实他是个收藏家，叫曾小俊。这次呢，他就跟这个刘丹先生一起在巴黎的集美博物馆，你们一定要去看呢。巴黎的集美博物馆，你去看过吗？ 去过， 知道。就是东方的东西，包括原来在敦煌、伯希和拿走的东西，大都在集美博物馆。 对， 这是他们办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呢，我为什么求他啊，给我们一些图片啊，看看，你就能够感觉到他们这个画家的创作，他根据他自己的收藏，把它画成现代的水墨画，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外行，我们都能有所感受。 这是一个很古典的做法，以前文人也这么做。 你看看，你看，这是他收藏的一个作品，一个木头的一个作品，来把它画成了这个 小画画的。 你看下边是中国的浮尘，下我把这两个画面对比一下，上面他画成了画，是吧？这个下面。过去 食物， 对，王世襄老人也爱玩葫芦嘛，这中国的这个葫芦啊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他倒模，他用了现代的另一种材料把它做成上面的一个东西，你看像不像是那种有些画家画的古典女人那种很性感丰腴的那个身体，当然你可以又做另外的想象，但是你看这是古物和今物，你再看下边，这个是唐代的一个脚胎，这叫脚胎，这种特有的这种纹路啊，这种你看 对 造成的。可是你看啊，表现在画上它成了什么，你再看下边，你看着这，咱们就是这个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但我觉得非常嗨，是吧？这样的一种，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样的东西，你说美为什么说有这个最高标准。我现在作为一个小学生啊，我学的多了之后啊，我就觉得我们都能够有所感受。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标准说到底啊，我认为就是阴阳两个东西的比例，疏和密，黑和白，浓和淡，干和枯，这个比例，包括音乐，这一切都是这样的。音乐高昂和低潮什么的，包括说话，对吧？它这是形成一个节奏，形成一个韵律感，然后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设置，然后体现出他们不同的状态。 我 对吗？ 我反而觉得 先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反而觉得像小俊画的那一组作品啊，你倒看得出来，我觉得艺术并不是真的是不变的，标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恒定，但是他总是不断在一代一代艺术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重新看事情。怎么讲呢？你比如说他画的这一些都是他的收藏品，他的藏品。 对， 其实古今中外都有很多艺术家做过这种事。 尤其中国过去文人特别爱干，比如说我收藏什么东西，我为他写个小文章，对不对？要不就请人做个图录，要不就自甚至能画就自己画。但是你仔细想想，这种图录啊，它现在这等于是个现代版的小俊的图录。但这个图录跟过去图录分别在最大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传统的图录之所以没落，就正是因为有摄影。摄影出来了，我干嘛还画它？这是要纯真嘛，对不对？我要不告诉别人我收藏了什么。那他这个作品呢，这么一个两两对照，一个就是那个摄影，已经这个摄影从这个意义上讲代替了过去传统图录的绘画的那个角色。那么于是他就被释放出来，我仍然是在做图录，但是我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追求写实的去画那个物件。 徐老师写俩字儿是什么字 儿？那我是想到你刚才讲的那个，从古希腊来开始，艺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他们总结过，一个是完美，第二是对称，第三个是鲜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但是他讲的也对，从这个莫奈以后。